庭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率领15世纪地球最庞大的舰队，先后七次远下西洋，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壮举，但却没有占据海外一寸土地。 但遥远的航程中，他们要面对不单是环境的险恶，还有人心的贪婪。 他28载航海生涯，带来了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盛的历史时期，但为何国内阻碍重重，让他无力反抗，无法继续远航。 不过即使已经察觉，他在强大的文官集团面前也倍感无力。 披风斩浪，他无所畏惧，漂洋过海，他继续前行。但数年之后，为何他的航海记录被付之一炬？临郑和之后，进入第二支郑和。档案为你讲述：国风扬帆，郑和。 公元1406年6月，距离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海已将近一年，船队抵达爪哇港，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在这里，下船贸易的士兵们无辜遭遇了一场兵祸。当时的爪哇岛上分为东王和西王两大势力，双方在岛上互不相让，相互攻杀。当时郑和的船队经过东王的属地，官军在登岸贸易之时，西王的士兵突然杀来，战乱中170多名官兵被杀。 消息传来，郑和十分震怒，但事出突然，并关系到南洋局势的稳定，郑和并没有仓促出战，而是选择了冷静处置。一方面他去报朝廷，另一方面整军备战，等待朝廷讨伐爪哇西王命令。爪哇西王知道误杀郑和船队官兵之后，又惊又怕，马上遣使去南京向明王朝认罪。最终朱棣接见了爪哇西王的使者，念在他上门悔过的份上，选择原谅了爪哇西王，并责令他赔偿黄金60000两，以补偿死难官兵。南洋海面上剑拔弩张的战争气氛由此为之消解。郑和冷静正确的处置方式，不仅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也向南洋各国表明了明王朝的态度。郑和船队的到来并不是想要侵占南洋的国土，建立殖民地，而是宣扬国威，以一种更文明的方式和大家交往。 在如今的爪哇岛中部，还有一座重要的城市三宝垄，这是一座以郑和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当地人将郑和搬进庙宇奉为神明。每年的6月30日，即郑和再次登陆的日子，这里都要举行隆重而盛大的纪念活动。600年来，这里的人们口口相传着郑和船队在这里建立商埠，教本地人种植水稻的往事。 这是郑和对南洋的另一大贡献，海外华人聚居区的建立。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程中，靠着季风推动的木质帆船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次季风有时仅能到达半途，必须等待第二年同一季风来临时才能继续航行。所以在沿途必须有后风转航的交通中心站，这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贸易站逐渐发展成为海外华 人聚居区，对后续影响深远。 郑和船队离开爪哇后，穿越马六甲海峡来到斯里兰卡岛，这里位置险要，位处郑和船队航向印度沿岸诸国和西亚各国的必经之地，是郑和船队进入印度洋之后在南亚地区驻泊的第一个海港。 当时统治斯里兰卡岛的锡兰山国国王亚列古奈尔并不欢迎郑和。亚列古奈尔是一名残暴的君主，拥有五万军队的他在南亚肆意侵扰抢掠，劫持往来时间，他甚至把主意打到了郑和船队的头上。所幸郑和事先有所察觉，本着睦邻友好的大局出发，郑和竭力避免战事，随即率团队远离。在郑和第二次下西洋途经锡兰山国的时候，亚列古奈尔却突然派遣使者面见郑和，说之前的冲突都是误会，国王已经改变主意，愿意受明王朝册封，希望大人能和国王面谈。这对郑和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答应了使者的要求。但等郑和到了西兰国内，国王亚历古奈尔却迟迟不肯露面，只是派儿子向郑和索要金银宝物，被郑和断然拒绝。随即亚历古奈尔命令早已准备好的数万军队先是砍伐树木阻碍交通，然后分兵数路企图劫持郑和船队。战事已不可避免，在远离明王朝万里之遥的海外，郑和船队又无一支孤军，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危急时刻，郑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跟部下分析道：贼兵大动，国中必然枯虚，并且以为我们外来军队孤军胆怯，不敢有所作为，肯定不加防范。如果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胜算可期。这天夜里，郑和亲率2000官兵夜袭了锡兰山王城，将睡梦中的亚列古奈尔及其家属王室成员一举俘虏。亚列古奈尔被押解至南京，朱棣在听取了前因后果后，认为他们是无知之人，最终开释了他们，并遣送回国，同时为锡兰山国选了新国王，让他好生治理国家。经此一战，统治斯里兰卡岛的锡兰山国得以安定，海路也更加通畅。 宝船队离开斯里兰卡岛北上，进入阿拉伯海，这里有一个商贸重镇古里，就是现在印度的科泽科德，这是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终点。 中世纪的古里是一座自由港，任何国家的船舶都可以在此停泊。这里有全球知名的特产马拉巴尔胡椒，这种特殊的香料被欧洲人称为黑色黄金，其贸易的收益是成本的60倍以上，巨大的利润驱使着来往的商船络绎不绝。郑和的船队也不能免俗，每次前来都要购买大量的胡椒。 只是郑和没想到的是，多年之后这些珍贵的马拉巴尔胡椒竟成为了终结他航海事业的催命符。这一份图册名叫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驻帆图，收录在明代毛元瑜编著的五倍志中，现在的学者们将它称之为郑和航海图，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体而完整的呈现。600多年前的郑和船队就是用着这样的航海图往返于海上，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张图画得太过简单，海洋和陆地的比例也不对，但在那个没有经度和纬度的年代，中国的地图采用的是景观定位法，就是 以行船者站在船头观测有关景物时产生的视觉感受而绘制。山形第五以斜景法表示，虽然各种比例不尽正确，但作为一张海图还是出色的完成了它带领人们远航并平安归来的任务。郑和航海图的终点是呼鲁摩斯，就是今天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岛。当时的呼鲁摩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船队自古里出发，航行一个月到达了呼鲁摩斯。郑和他们在这里交易到了名震天下的波斯战马，不幸的是这种优良的马种在运回中原之后却水土不服，并没有能够提升明朝骑兵的战斗力。许多学者认为郑和航海图的记录并不完整，因为在郑和第四次航海之时已经越过航海图的终点呼鲁摩斯，并绕过阿拉伯半岛去到更远的地方。呼鲁摩斯西南2000多公里以外，阿拉伯半岛的另一端有一个叫阿丹的国家，也就是今天的也门亚丁。这里一样特殊的动物引起了使团人员的注意，马欢，浙江绍兴人，一名中国的穆斯林，郑和船队的翻译官。他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过程后来写成回忆录《瀛涯胜览》。在其记录阿丹国的情形时有这样一段话：麒麟前两足高9尺余，后两足高6尺长颈，抬头高1丈6尺，手昂后低，人莫能及。麒麟那可是中国的圣兽，传闻孔子出生时就有麒麟显现。在中国古代，麒麟的出现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不是圣人出现就是圣天子在朝。但问题是马欢他们见到的真的是麒麟吗？在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候，阿丹国就向大明朝廷进贡了麒麟。当麒麟运回中原，兴高采烈的天子朱棣命令宫廷画师将麒麟绘制了下来。您看这一张是明朝画家沈度所绘制的瑞印麒麟图。再看前面马欢的文字描述：两足高9尺余，后两足高6尺，长颈抬头高1丈6尺，这不就是一只长颈鹿吗？如此的牵强附会，很可能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明成祖朱棣虽是一代雄主，但毕竟是篡权夺位，继承大统先天不足，所以无论是下西洋威震四海，还是远征漠北，亦或是在文治上修永乐大典，都是对其皇帝地位的肯定。而万里之外麒麟的到来更加固了他皇帝的地位，这又何尝不是朱棣一直不惜耗费国力支持如此庞大远洋计划的原因？ 荣耀回国，为何归国之后的郑和只能在孤寂中追忆往日的辉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地球上再也没出现如此庞大的舰队。 郑和带来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但为何后人要将他的航海记录付之一炬？档案继续为您演出。其实后面几次远航已然不是寻找失踪的朱允炆或是联络盟友了。朱允炆虽依然踪迹难寻，但朱棣的皇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十分稳固，难以动摇。而来自帖木儿帝国的外患也随着其君主的逝去和国家的分裂而不复存在。此时的朱棣更加重视的是海外诸国能够奉他为天下共主，享受万国来朝的荣耀。 匆匆结束的第五次远洋据说和朱棣的迁都大典有关，随船队一同前来的大批使节也刚好是大典上最需要的角色。呼鲁摩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古都树进贡花福禄狮子， 普拉巴进贡千里骆驼、驼鸡，爪哇、古里进贡挥犁高手，都成为迁都大典最华丽的装饰。 雄才大略的朱棣沉醉在他一手营造的盛世图景中，但在这一系列的繁华背后，一股暗流正在涌动，那是农耕文化支撑起来的明朝文官集团，他们对宝船队带来的珍奇异宝并不感兴趣，反而认为庞大的远洋计划消耗国力，令国库空虚。这种观点最终将发展为明朝主流认识，并促成了几十年后刘大夏烧毁郑和航海的全部记录。而此时这种观点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了明王朝的继承人太子朱高炽。 郑和不知是否已经对这般涌动的暗流有所察觉，不过即使已经察觉，他在强大的文官集团面前也倍感无力。 带着这样的心境，郑和开始了第六次远洋，这也是一次护送之旅。他要将参加迁都大典的16国国王使节们护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度。这次远航为历史探索者设置了许多艰涩的迷局，因路遇风暴，郑和的主船队不得不中途返回，而其他几支分船队的去向一直处于人们的猜测之中。这些分船队的去向在各式各样的史料间出没，踪迹难辨。此次航行之前，到达东非的最远航线也只耗费了船队两年左右的时间，而第六次航行分船队的往返却长达四年。如今在史料空白的背后，是一段人所不知的谜团。 郑和返航回国后不久，一个噩耗自明朝的北方传来，明朝航海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与郑和相识于微时的永乐皇帝朱棣在远征漠北的路上去世。明王朝的继任者仁宗皇帝朱高炽下令停止下西洋的活动，波澜壮阔的航海事业陷入了停顿。 下西洋仪式之所以遭到如此大的反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宝钞。这是一种明王朝发行的纸币，永乐年间朱棣推行的许多重大工程都是通过滥发纸币从民间攫取财富的，其直接恶果是宝钞信用体系的破产。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明王朝不得不采用郑和他们自古里等地带回的胡椒、松木等物发放薪俸。这些欧洲人看来价比黄金的马拉巴尔胡椒，在北京城中被低价贱卖。 朝廷官员对于这种薪俸制度怨声载道，低级官员生活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数目庞大的明朝文官们对宝船及下西洋之事充满恶意，可想而知。1425年3月，郑和被新皇帝任命为南京的守备使，这是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官职，负责南京城的安全和治安。此时明朝的首都已经迁往北京，南京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赋闲之地。 54岁的郑和接受了这个任命，在南京镇守的岁月里，他可能会经常去到宝船厂追忆过去。那些年复一年伴随郑和度过欢乐与悲伤的宝船，如今在荒凉与孤寂中追忆着大海的抚慰与往日的辉煌。郑和当时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定期待着更远的旅程，等待着这些宝船在惊涛骇浪中再次起航。公元1430年，此时明朝皇帝已经是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这年6月，皇帝朱瞻基因为西洋各国疏于纳贡而感到不高兴， 于是起了派宝船队再次出海的念头。时年60岁的航海家郑和再次领命，出使西洋世界。 26年前，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之前，他拜托礼部尚书李志刚为自己的父亲撰写了墓志铭。这一次，郑和再次提笔，意味深长地写下了一段文字：涉苍冥10万余里，观浮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一隅，迥隔于烟霞飘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射笔狂澜。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郑和似在总结，也似在感慨。这段文字被刻成10碑，分别安置在江苏太仓和福建长乐。太仓的10碑已经泯灭于历史，而位于福建长乐天妃寺庙的10碑却保留了下来。 耐人寻味的是，石碑上记录了郑和宝船队的7次远航。要知道，在刻碑之时，第7次远航还未真正成型。郑和似乎也预感到，这一去已是绝尘。在将石碑留在福建长乐天妃宫之后，郑和离开长乐太平洋，驾船远航。一切都好像从前一样，不同的是，郑和已经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一个满鬓斑白的老者。 明代祝允明《前文记下西洋记》中详细记录了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过程，这也是关于郑和下西洋留存资料中记载最为详尽的一次远航。从南京起航，主力船队起航到达的每个港口的时间都有详细的记录。1433年的1月17号，船队到达了呼鲁摩斯之后，分宗船队分别驶往不同的国家。在随船通事马欢的《瀛涯胜览》中，我们看到了分宗船队前往天方，也就是今天麦加的记录。宣德5年，蒙圣廷命差内官太监郑和等往各藩国开读赏赐。分宗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等见本国差人往天方国，就选差通事人等7人，接待麝香、瓷器等物，赴本国船只道比，往回1年，买到各色奇货1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天方国王一差使臣将方物跟同源去通事7人贡献于朝廷。景泰辛未秋月望日会稽山桥马欢树。这是郑和带领明朝宝船队的第7次下西洋，此次航行历时3年，跟随船队带回大量的外国使节，唯一不同的是，郑和名字已经消失在了回国领赏人员的名单之中。当船队走到印度科泽科德的时候，郑和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因为郑和是穆斯林，遗体必须在3天内下葬，所以只能选择就地安葬。待宝船队回国后，皇帝赐郑和衣冠冢于南京中华门外的牛首山上。郑和的生命伴随着明朝的最后一次远航而消失。这次航行之后，直至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地球上再也没出现过如此庞大的舰队。就在郑和第7次远航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探险家竞相出海，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令人遗憾的是，同时期的中国明王朝的一些文官为了防止皇帝再兴出海的念头， 竟然将郑和的航海记录付之一炬。多年后，梁启超先生愤然写道，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戈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戈达伽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与西方探险家不同的是，在郑和28年的航海生涯中，他统帅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近30000名身经百战的士兵，却没有占据海外国家一寸土地，以睦邻友好、和平交往的理念和实践，树立了15世纪中国的世界形象。在郑和之前，宋元两代经济中心便已经难以，中国古代成熟的造船航海技术，加上阿拉伯世界先进的天文航海术，造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到了明朝初期，郑和先后七次率领着庞大的舰队，以当时各国航海者无法想象的威武气势，打通了东西方海上航线，极大地扩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和规模，带来了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班。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10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30，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